《弟冒德前书》第四章，圣神明明地说，在最后的时期，有些人要背弃信德，听信欺诈的神和魔鬼的训言。这训言是出于那些伪善的说谎者，他们的良心已落上了火印，他们禁止嫁娶，戒绝一些食物，这些食物本是天主所造，叫那信仰而认识真理的人以感恩的心所享用的。因为天主所造的样样都好，如以感恩的心领受，没有一样是可摒弃的。因为样样都是借天主的话和祈祷祝圣了的。你若拿这些话提醒弟兄们，就是基督耶稣的好仆役，并显出你在信德和你一向所追随的好教训上得到好的教育。至于凡俗和老妇的无稽传说，务要躲避，但要在前进上操练自己，因为身体的操练益处不多，唯独前进在各方面都有益处，因为有今生与来生的应许。这话是确实的，值得完全接纳。我们劳苦奋斗正是如此，因为我们已寄望于永生的天主，他是全人类，尤其是信徒们的救主。你要拿这些事去指导和教训人，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，但要在言语行为上，在爱德、信德和节德上做信徒的模范，直到我来时。你要专务宣读、劝勉和教导，不要疏忽你心内的神恩，即从前因预言借长老团的副手赐予你的神恩。你要专心做这些事，全神贯注在这些事上，为使众人看出你的进步，应注意你自己和你的训言，在这些事上要坚持不变，因为你这样做才能救你自己，又能救你的听众。